我记得曾经有这样的一份评选，就是评出在上个世纪你认为最伟大的唱片。那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张在上个世纪60年代罗斯特罗波维奇还有卡拉扬还有柏林爱乐共同来合作的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就入选其中，所以今天特别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张唱片。可能说的并不是特别多，但是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通过琴声聆听，或者是近距离的和音乐家们在一起。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继续回来，我是王卓，一会儿见。 1039俱乐部约你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你。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咨询电话400606-1039。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